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一集， 游梦职业联赛第二赛季总冠军青涛战队，恭喜青涛战队！ 万人体育馆，掌声雷鸣，群情鼎沸。青涛战队的队员走上台，共同举起冠军奖杯，金色彩带飞舞成一片耀眼的海洋。简单的庆祝之后，他们站成一排，其中一个伸出手接过主持人递来的话筒，几块屏幕同时出现他的脸，场内的尖叫瞬间拔高一个度，几乎能掀翻屋顶。 青涛战队队长江晨，17岁开始打比赛，半年坐稳主力位置，在总决赛凭借出色的发挥力挽狂澜，帮助战队拿下第一赛季的冠军。第二赛季他身为队长，带队又拿下一个冠军，并获得了赛季 MVP。18岁两个赛季总冠军，真是少年天才，前途无量。再加上这神仙颜值，现在在圈内的人气是极高啊。 江晨握着话筒，安静地看着观众席。此刻江晨荣耀加身，仿佛站在了整个世界的中心，他尽情感受这一切，勾起一个淡淡的微笑。江队的性格偏冷，赛后采访也都是板着脸，现在这么一笑，简直迷得人腿软。 陈辉来了！ 陈辉来了！ 陈辉来了！ 陈辉来了！ 陈辉来了！ 陈辉来了！ 零星的声音汇聚成海，转瞬间万人齐喝。陈辉兰乐是江晨在游梦中的 ID， 职业是封印师。今天的决赛上，他所向披靡，拿了全队最高的人头数，那热血的画面足以让观众为他发狂。青涛的队员被气氛带动，红着眼合力把他抬了起来，观众跟着蹦，其他战队的人坐在台下看得发酸。 这牌面毕竟是第一流量队。 就是 少数几个队长知道内情，目光沉沉地看着舞台，观众席半天才安静下来。主持人面带微笑对青涛的人做了采访，最后看向江晨，压着惋惜的情绪，按照事先交代的问道， 江队还有话要对粉丝说吗？ 有。 江晨往前走了几步，站定看着人群， 成为职业选手那一天，我就想过将来会以什么样的姿态离开赛场。 语气平淡的如同谈论天气，但实在不像好话。现场刹那间死寂了一瞬，猝不及防的职业选手们猛地坐直，惊愕地瞪大眼。江晨的脾气他们都清楚，绝不是个会谈心的人，这明显是有事。 现在拿了两个冠军，一个 MVP，也算圆满。 啊！不要！ 不会吧！我因个人原因，从今天起正式退役。感谢大家一年多的陪伴。 江晨握紧话筒，再见两个字在嘴里转悠一圈，咽了回去。查出癌症后，他从希望到绝望，情绪和心态来回颠倒了好几轮，其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。左右也不过是一句退役，然而即使已经下定决心做好准备，真说出口时还是比想象中的要难受。他的喉咙哽了一下，忽然想起游梦论坛上最近很火的一句话，下意识把冷冰冰的再见换了，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下了最后一笔。 流光碎星赏金墙，今生不悔来游梦。 桀骜不驯的少年低下头，对着众人深深鞠了一躬，然后直起身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舞台。本就不平静的冠军之夜，因江晨突如其来的退役 变得更加爆炸，到处都是相关的讨论和新闻，才什么的都有。青涛夺冠和陈辉兰乐退役两个话题迅速冲上热搜，俱乐部随后发布公告，交代了江晨退役的原因和新赛季的人员调整。粉丝们找到了两个字的重点，生病，再也没有更具体的了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很快有小道消息传出来，说江晨得了癌症，粉丝又疯一轮，关注事情进展的路人也跟着心疼。不出半天，等你回来的话题也上了热搜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位天才少年的事，都善意的祈福。可惜他们不知道江晨得的是胰腺癌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。退役当晚，他被家人接走，半路陷入昏迷，醒来后已经在医院了。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看书的人，江晨姐姐江诗兰。江晨牵动一下嘴角， 早。 早，饿吗？吃点饭。 喝粥。 江晨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，打开一看， 够早，下午两点一刻了。 他爬起来洗漱，看了看镜中的自己，没了那层赛前上的妆，此时的脸上带着明显的病气。 是早死的面相。 江晨的病致死率较高，很多人确诊后半年内就走了。听医生的意思，江晨感觉自己也会随大流，更别提他为了季后赛殚精竭虑，进一步损耗了身体，怎么想都不乐观。他擦干脸上的水，回去坐在床上翻手机，挑着回了几条信息。片刻后，江诗兰回来，把饭递给他，坐在一旁看着他吃。江晨咽下了一口粥。 你不忙？ 今天不忙。 我要住多久？ 听医生的。 医生怎么说？ 江诗兰温和的语气半点不变， 说你的情况挺好的。 江晨不置可否，江家的家庭成员十分简单，一个父亲带着三个孩子，前两个孩子是龙凤胎，到江晨这里是光杆司令，小了哥哥姐姐六岁。江夫人在江晨三岁时不幸离世，父亲没有再娶，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。父亲江康乐是医学研究院的副院长，三个孩子里前两个都跟着学了医，只有江晨对医学毫无兴趣，一心只想打游戏，好在家人比较支持，没有阻止。他陈辉兰乐的 ID 就是在家人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凑成的，其中的兰字他母亲的名字里也有，所以只用了一个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